这张专辑呢，精选了《放》和《披风》两首歌曲，走心的歌词也阐释了陈奕迅追寻的自我内心世界，教大家放宽身心，乐享人生。接下来我们就来感受陈奕迅带给我们的《放》。 如果世界都变成一片海滩，上岸就有了少一副正正气，情绪要按捺。若即若离，本应是最不可舍。

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 Margarina， 我叫他 Margarina，这就是 Margarina， 她叫做 Margarina， 她叫做 Margarina， 她叫做 Margarina， 我叫她 Margarina， 这就是 Margarina。 以后有志徐来，时过暮色苍白，旧的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野比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要随成年 的这一首《理想三巡》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翻唱自陈鸿宇的一首歌曲，把原本非常抒情缓慢的节奏改变成了略带一点点的摇滚的欢快的节奏，非常适合我们春节的欢快的气氛。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想送给您的是来自光良的一首老歌《美好时光》。春节假期，阖家欢乐是最美好的时光，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徜徉，来享受这一段美好时光。 说中那个美丽小村庄，在遥远被遗忘的远方，背着行囊驰骋在草原上，露水颠簸，心充满温暖阳光， 听着眼眸和微笑脸庞，在雨季午后更加明亮，小心愿，这是美丽的衣裳，原来简单的幸福在你身旁， 一起共度每一刻美好时光，微笑依旧在我们脸上，永远没有烦恼。